这是你的礼物，里面是我的祝福，相信我是真的在乎，没有欺骗也不是糊涂，跟着你的脚步，脸上留下太多无助，我知道已没有退路，就这样痛痛快快等结束。不要让我难过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的爱也剩下不多，不会认输你又怎么说。不要让我难过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已不会再害怕什么，就让老天让我一个人寂寞。这是你的礼物，里面是我的祝福，相信我是真的在乎，没有欺骗也不是糊涂，看着你的脚步，脸上留下太多无助，我知道已没有退路，就这样痛痛快快等结束。让我难过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的爱已剩下不多，不会认输你又怎么说。不要让我难过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已不会再害怕什么，就让老天让我一个人寂寞。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的爱已剩下不多，不会认输你又怎么说。不要让我难过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我已不会再害怕什么，就让老天让我一个人寂寞。一个人。